在当地，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不仅大大的提高了桑农的收入，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 这几年我们是桑产业的发展哈， 嗯， 现在我们基本上把桑农的桑葚，应该说是叫颗粒归仓， 嗯， 啊，全部都收购了，农民确确实实得到了实惠。他们的村支书跟我们说，哎呀，说王总，一年我们村里头买桑葚几百万，放到我们村里头，感觉都非常富裕啊， 哦， 啊，非常好啊，啊，农民有钱，说媳妇啊，盖个房子啊，因为我们收完桑葚以后，钱都发给大家了，这是一个方面，应该说我们感觉很欣慰， 嗯， 为农民做点事情， 嗯， 因为我也是农民出身的啊， 嗯， 所以说呢，这个感到心里非常舒服， 嗯， 干了一件善事。我们现在一共有工人有160人左右， 160人左右，有多少是当地的桑农呢？ 啊，我们当地有100多人，110人左右。由于这几年我们在这儿的发展，当地的这个工人现在有的当了主任， 嗯， 当了中层领导，有的当销售经理，应该我们企业已经很好的融入到这个当地的人们的生活当中去了。 目前为止，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桑产品有桑葚醋、桑葚酱油和桑葚酵素。对于未来在桑产业方面的开发，王振山还有很多计划。 现在呢，我们桑葚产业应该叫桑葚产业链，正在把它加长加宽。一个是呢，我们现在研发出桑葚醋、酱油这个和酵素，远远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这只是一部分啊。我们现在正在和应研究所来洽谈，来提纯，比如说把花青素、白藜芦醇提纯出来，给人们更直接的来服用这些东西，更有效、更好。这就是我们还要出一些，比如说饮料啊、桑葚酱啊、桑葚膏啊等等产品，我们陆续的为广大的人民提供美味保健的食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山的专访。 从2000年到这来开始， 好几千。一般呢，这块的法制方面、科普上的、生活科普方面的、健康科普方面的、法制方面的， 有一个本儿，有一个登记本儿，这个是目录，那内容就法制，就这么多块。红十字有这么多块，还有这个消费有这么多块，信访啊、调解呀、啊、治安呐、啊、精神文明啊、文明礼仪，反正包括居民的方方面面都有。 记者刚走进位于三河南里孟祥贤老人的家，就被堆放在家里几摞的厚厚展板吸引住了。一摞摞厚厚的展板竟多达几千张，手工制作纸壳做材料，丰富的常识、生动的漫画，普法内容涉及法治、调解、信访、治安、精神文明、文明礼仪、健康科普等等，一共30项。 我原来在西城住，我是机械部科研院的离休了，离休以后住在西城区德胜门外，离办事处挺近的。德胜门外呢，都是一般的散居民多，机关比较少。到那儿居委会是个纯居民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意识到那个纯居民呢，好多是无业，他上班的几乎没有，有工作也都是卖鸭子的、卖马的、收废品的，都是这些。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个，应该普及一下科普知识，普及科普教育。可能那个时候居委会一无所有，我都自己带的办公用品，那时候就找纸壳。糊上纸，把宣传资料，先从生活和法治科普开始，把那抄上大点字，抄上了以后，做一个大的展板，50到60公分那个大展板，挂到那个居民院里去，非常受欢迎。认字的念给不认字听，不认字的我就给送到家里头，在这院里头给他们念着听，效果非常好。 2000年，孟祥贤老人搬到了大兴。来到这里，他开始不再担任居委会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普法展板的制作当中。 来到大兴以后，首先我找到那个大兴区委，我说我要搞义务宣教工作，把我的展板拿去，把我的离休证拿去。我说我是要对人民负责任的，我不会乱搞宣传的，我也没有任何要求，就是做义务教育。区政府、宣传部非常非常支持我的工作。那时候我就开始了， 开始在大兴，首先是小学，对小学生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科普教育，中学未成年法制教育，还有各个社区，包括的大兴区的周边村里头都去过，这十几年反正到处走。 孟祥贤老人制作的展板目前已经有将近3000块，并且还在不断持续增加。每年的上半年，这些展板会到西城区德外各个社区居委会展出，下半年在大兴各社区展出，期间还会去到中学学校展出相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内容，到大兴周边的村里展出法治、消防、健康等内容，到小学校里展出安全教育展板。十几年来坚持到现在，孟祥贤老人说，只要我身体好，我将继续宣传下去。 我对我自己要求，我作为一个离休干部是离开岗位休息，并没有退出岗位，国家一切都是免费，坐车也不要钱，看病不要钱，我自己从我内心来讲，我应该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只要我身体好，我能走能动，我就应该做。 除了制作展板宣传普法，孟祥贤老人还不忘时刻向大家伙推荐他的长寿健康秘诀，免费向大家伙发放他自己制作的健身器材。 老这么干，不锻炼身体，将来一旦出了病，不都干不了了吗？想来想去，外边这石头路挺好的，哎，做个小盒子吧，做个小盒子，把石头放里头，站上踩不一样吗？哎，试一下也可以一样啊。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靳石萌采制的新闻专稿，热心的马大姐，动人的敬老情。 有一位马大姐，她可真是个大忙人儿啊，东家长西家短，专帮人解难题儿啊。 前几年有部热播的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讲述的是蔡明扮演的马大姐助人为乐，热心做好事，成了街坊邻居的贴心人。在咱们大兴枣园社区也有一位马大姐，社区居民提到她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只要居民有需要，她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帮忙。 说你就任意的，你就是在我们小区说一下这个马红这个人怎么样，大家认可的第二个雷锋。 这马红啊，不计报酬，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无怨无悔就帮着我们家，人家不求回报。后来呢，我觉得不行，你付出劳动，我就把钱呢，愣给他不要不行。后来他交给我们党总支了，所以说这人的人品的高尚。 马红，是枣园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的成员，平时在社区里巡巡逻，帮助下班晚的家长接接孩子。辅导孩子们做功课，照顾空巢老人等等，听起来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但马大姐做这些小事儿从不计报酬，一坚持就是好几年，还做出了成绩，这就不容易了。记者来到马大姐家，看到马红大大小小的各种荣誉证书，有助人为乐的，有好人好事的。其中最让大姐自豪的是全国孝亲敬老之星这个荣誉。枣园社区老年人占了很大比例，由于马红热心肠，其中有一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平时有需要帮忙的都习惯找他来搭把手。但让马大姐付出心血最多最惦念的是一位现今85岁的孤寡老人吴新华。问起如何与这位老人结缘的，马大姐说：“ 我是09年夏天，也是好几天没看着他。我说那老太太又看不着了，突然狗给咬了。哟，我说要哪个狗啊？突然一条大狗给咬了，就是这个也是在小区里的老人说，那天我去上他那儿去，我一看自己在那躺着呢，那是夏天， 还开着电褥子呢。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冷，浑身发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因为狗怎么回事儿，完了发生纠纷，完了对方说的就带他去打一针，剩下那几针不带他去了，让他自己去打，我就给你一个打针的钱。他说我怎么去呀、啊？让我自己去的话，我上不去下不来那车，而且下了车以后坐410下车以后还要过马路到县医院。他说我这段我走都走不了，老太太走路都得扶着那个婴儿车。完了说不管了，哎呦听着我特生气，我找这人去了，就是那养狗那家，完头的就把我给骂一顿啊，嫌我管闲事儿了，哎呦特别不讲理。完了这当时我就给那个区派出所打电话了，那时候是晚上十点了都。完了等第二天呢，我又去找到那个社区这个警务站，后来我又找到居委会，完了这些警务站的和那个社区居委会的要找到养狗的那个，完了又找老太太一块儿协商，最后答应给老太太出那个打车钱。哎就这样，那时候吧，完了社区就准备要成立一个医帮，医帮扶就是照顾孤寡老人，有针对性的了。就完了说那、哎、马红你正好你这老太太你有帮她两次，完了你就干脆你就帮她得了，就定下来我就是负责这老太太了。 回想起第一次给吴新华老人收拾房间，马红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我去了以后，我说我都看一看吧，哎呀不得了啊，都没见过那个垃圾呀、啊、那两个屋那个垃圾呀、啊、老太太爱捡，她工资少才几百块钱，就那时候啊堆得快上房顶了，什么都有。她最初刚来的时候，94年来的时候，她装修铺地，她那个砖啊都已经铺完了，剩下的她居然住放在那儿，在厨房放了10多年就没动过。我后来我就通通的给他收拾，把那个砖很沉，这么差不多50×50的那样的砖，我给他扛扛扛都给他搬出去。搬到底下的时候，哎呦妈呀，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个砖面积有多大，那个潮虫就有多少。我赶紧的，我就拿着那个喷蚊子喷虫的那个，唰，赶紧就那本身我就带过去的啊，夸一喷，扫出一堆潮虫来。那蟑螂好像都快长翅膀了，它不是跑得快了，都快飞起来了。哎呦我天哪！完了那个油烟机滴答滴答的，它四处它都漏，它不是光往油盒里漏，就是这么脏。我说那两个小屋，那个小狗的厕所了，变成他家，他一住院一个礼拜也好，半个月也好，那小狗就在屋里头，他放一盆水和狗粮，小狗就在那屋里头拉尿，等干巴吧，那个尿味不那么大。你去拿墩布一擦，那个湿气一沾潮气，潮气以后往上一熏，那个尿骚味呛得你那个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就喷那个空气清新剂，给他这么收拾，收拾了，真是收拾了5天，真收拾了5天。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制的新闻专稿，热心的马大姐，动人的敬老情。和吴新华老人相依为命的是一只小狮子狗甜甜，他们已经共同生活17年了。老人对甜甜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自己身体不适，照顾小狗的任务自然又落到了马大姐的身上。 完了有一次他住院，我到医院看他去，他说的那个对门啊跟我说，甜甜夜里哭完了眼泪刷下就下来了。我说那您要如果放心的话，我说您把钥匙给我，我帮您溜。他说我早有这想法，我就不好意思。完了他就这样把钥匙给我了，给我以后到现在要就一直在我这呢。他就住院，我就带着狗那么溜，一这个老太太也放心了，第二也不影响那个居民了。他说的这甜甜是我跟老头子一起养的， 所以他对这个甜甜非常有深的感情。后来那次他说的还有一次，他就说，他说我怎么办呀，他说我骨刺蹲也蹲不下去，那小狗就有一年没洗澡，脏死了。社区那个居委会那个副书记到他们家待了一会儿，身上就咬了好几个包，跳蚤。就这样我就开始给那小狗洗澡，一周一次，水、浴液、电，洗完就吹，全部都是我的。我这个都那个老太说啊，我给你那点钱，我说不用。 每次吴新华老人住院，马红都帮助挂号、陪床、打车接送，忙前忙后的。时间长了，马大姐与给老人看病的医生也熟了。 老太太住院啊，刚开始我以为她是病很严重，这她一住院我也跟着紧张。后来我跟大夫聊天，我说这个老太太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说了一句实话，老太太是寂寞，病不要命，她到这儿来散心来了。 为了给吴新华老人增加些收入，更是为了有人能够照应下老人，马大姐与他商量把空着的两个房间租出去。枣园社区沿地铁站，位置好，按理说不愁租不出去，可马大姐却费了不少心思。 因为他家还没电话，老太太也不会打也不懂，他一个人吧，我也的确比较担心。后来我就把他那两个小屋不是堆的垃圾吗，我通通给他扔了。我说你卖垃圾的钱你远远不如那个你租房子的钱呀。后来我把那俩小屋租出去了，一月1000块钱，跟他商量他也愿意，他愿意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收拾去。后来把房子给刷了，他搬过来以后没刷过房子，那屋里头你知道像窑洞一样，可难租了。他这个房子我跟你说，收拾完了以后我都给他把房子给刷了，把那卫生间给那个洗衣机挪下来，完了还找的那个打的那个眼儿，那个给他弄得的人家能住能洗澡能做饭。就这样， 马红平时把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就连过春节也不忘给老人的家里添上一点生气。 完了每年春节我给他贴对联，第一年给他贴对联的时候，这老太太可特别激动。我说您多长时间了没贴了，他说刚搬过来头那么3-5年贴，后来贴不了，因为对联一定要贴得高，那门框子上面那个横联什么的。他说我也不上不了高，老头子更上不了高，有10多年没贴对联了，都是我给他买，买了贴上以后福字，30晚上放鞭炮等着我，拿着鞭炮也都是我给他买完了以后我放一挂给他放一挂。晚上12点了，我说您困不困，不困，我等着放鞭炮呢。 吴新华老人感慨地说， 那时候不管我没人管我什么，有什么事我都发愁，有时候想想自己掉眼泪，无亲无故的打他们一管我，我这心里可踏实了，我有事我就找他，这人特实诚。 记者问马红，与老人非亲非故，为什么能坚持照顾他这么多年？马大姐说， 我本身呀，我母亲去世的早，我对这个妈妈这种感觉吧，我就有的时候这么想，如果我妈活到现在，我非得要给我妈照顾她，真是特别特别好。我说我把我照顾妈的那种状态照顾到这个老人身上。我本身我也是没有儿女，也是单身一个，我想如果我老的话，需要有人来帮助，需要有人来关心和爱护，我想我这么去帮他，当然我老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年轻人会这么来帮我。还有一个呢，我12年入了党以后呢，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马大姐用汗水和真情点亮了孤寡老人的生活，同时也让我们这些了解她的人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敬意。细微处显真情，平凡中见伟大。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制的新闻专稿，热心的马大姐，动人的敬老情。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请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更多。 八戒，看猴哥我七十二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